到底什么是神借口呢？就是奇葩的借口太多了，绝对是来砸场子的。有没有听到过很多奇葩的借口呢？今天我们就来统一的盘点一下。首先是网友英杰，他说，哎，你最近去健身了吗？没有，健身房太破了，你想象不到，大伙儿每天练起来的时候啊，都会有一种身处旧社会被压迫要造反的感觉，而且特别想吃馒头。其实就是自己懒得不想练，还找了这么多奇葩的借口。另外一个网友雨夜花妖说，大学学长请假恰巧被我听到了，地点是在导员办公室。学长说，老师，我请假回几天家。老师说，怎么了？学长说，我妈妈要生了，我想回去看看。老师一脸的疑问。学长说，我上大学第一次离开家，我妈觉得在家太寂寞了，就跟我爸又生了一个。嗯，真的是让人目瞪口呆啊，这样的奇葩理由真的是太可怕了。网友柠檬爱西瓜分享了一个小段子，就是这个樱桃小丸子里面的这个花轮啊，花轮对小丸子说，等你长大了愿意和我结婚吗？小丸子说，哎呀，不行了啦，我挺爱你，但是不能和你结婚，因为在我们家里面只可以和自己家里的人结婚，比如说爸爸娶了妈妈，奶奶嫁给了爷爷，叔叔娶了婶婶，都是这样的。于是花轮听完之后就哭了。网友说，其实呢已经不能够阻止这些理由了。比如网友呵呵呵呵哒说，老师，真的不是我没有写作业，是家庭作业先动手把自己撕得粉碎的。另外还有一个网友这个理由呢也很神，他说，领导，我的 QQ 异地登录了，我想请两天假去调查一下。另外一个网友说，去年高三啊，到了最后一周就会高考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我的成绩自高一次低，按照这个情况下去呢，高考的时候正好轮到考得差，这可是人生大事儿啊。于是呢，我果断地向老师申请请假，跳过最后这一次摸底考试，把考得好的机会留给高考。你可真是一个机智的宝宝。网友奔跑的皮卡丘说，领导好，我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很兴奋，原稿已经全部都删掉了，因为原稿毫无意义，所以呢，稿子可能会晚点再给你。这可真的是一个机智的员工啊，没写就说没写嘛，还说原稿已经全部删除，真的是有意思。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奇葩的神借口。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下吧。 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今天的生活新鲜词，来看一看这个借口啊。记得有一次呢，在寝室三个人都赖床不想上课，让班长给老师发个信息，结果呢，班长发的是428寝室昨晚聚餐集体食物中毒，留院观察。结果在中午在食堂吃麻辣香锅的时候碰到了老师，这也真是很惨。还有网友王诺诺说，其实呢，我从小就患有一种慢性运动性障碍，没办法长时间做体力活动，真的是支撑不住，家里人也很着急，一直在帮我想办法，但专家说这病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恐怕就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了。真抱歉，真不该逼你运动的。你这个怪病叫什么病呢？懒。哎，这个网友的懒病也真的是很难治了。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网友，拿出一张纸放在手里，两只手在话筒前反复的揉搓，然后说，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我听不见，你再说一遍，我这边信号很差，我听不到你说话，喂喂，然后挂掉电话。如果你被突然要求加班或者想挂电话的话，这招超级管用。当然啊，大家赶紧学起来啊，如果你想这个逃避加班的话呢，或者想挂电话的时候，这招特别管用，拿出来一张纸放在手里，在话筒前反复的揉搓啊，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再来看下一个啊，最后这个网友的借口真的是更加的神啊。这个网友是眼里有沙石，他说男朋友分手的时候说，我妈不喜欢放屁臭的女孩子。这都算是什么样的神奇理由啊。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走进今天的这个315的特别企划。因为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节目呢直到315之前，每周的周一周二的这个家居板块呢都会推出一个315的特别企划，为您介绍一些关于这个家居市场的一些关于质量方面的动态和详情。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一起走入生活大爆炸。 都突然爱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入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 马上315就要来了，大家呢都非常关心这个产品的质量问题。其实呢，这个家具啊，目前而言网购的是越来越多了。而最近呢，这个新浪呢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了一下大家在这个网上网购的时候，这个网购家具的一些痛点到底都在哪里。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大家的回答。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在网上购买家居你会选择哪些渠道？首先选择这个居然之家还有蓝景丽家等一些家居卖场的在线商城的有 42.9% 的网友，选择淘宝卖家店的有 28.6% 的网友，选择美乐乐、齐家网等家居建材的专业网购平台的有 14.3% 的网友，选择天猫、京东等网上商城的品牌官方旗舰店的有 14.3% 的网友，而选择其他途径和家居建材的品牌官网的基本上是零。第二个问题是，哪些类别的家居产品你会选择在网上购买？首先购买最多的是选择这个床上用品的，占到了 16.7%， 其次呢是占到了 12.5% 的卫浴和五金，比如说水龙头、花洒等等。另外呢选择比较多的还有这个厨房家电啊，比如说烟机、灶具等，占到了 8.3%。 再接下来呢是选择比如家具、沙发、床、衣柜等等，还有这个涂料，还有一些软装的饰品，还有一些地板以及五金门锁，还有瓷砖，这些呢同样也都占到了8.3%。再接下来呢是选择这个在网上购买，比如说卫浴、像坐便器、还有面盆等等，以及这个墙纸。可是呢选择这个搭装修材料，比如大理石台面，还有马赛克等等，这些的呢几乎是零。也就是说可能很少有人会在网上来购买橱柜以及这个石材和其他的这个装饰材料的辅料。第三个问题是，你认为哪些类别的家具不适合从网上购买？大家认为就跟我们上面的这个选项是一样的啊。更多的网友有 14.8% 的认为橱柜是不适合在网上来进行购买的。另外呢还有 14.8% 的网友认为床也不适合在网上购买。另外还有 11.1% 的网友认为地板呢也不适合在网上购买。还有 7.4% 的网友认为石材以及其他的这个装饰的辅料不适合在网上购买。另外呢像这个卫浴、 沙发还有涂料呢，也分别有3.7%的网友认为不适合在网上购买。再来看第四个问题，对于这个家居网购的体验，你的满意度如何呢？认为满意的有50%的网友，认为一般的有50%的网友，而那些选择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的网友呢是没有，另外呢选择非常满意的网友呢也是没有。就是说大家可能大部分人啊，对于这个网购的体验来讲，满意的和一般的比较多，看来整体的质量还算是受到了各位的认可啊。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问题，你选择从网上购买家居产品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多的这个选项呢是这个送货方便，占到了33.3%的网友，另外呢还有25%的网友认为是购买很方便，还有一些网友认为产品种类丰富，还有产品的性价比高，也占到了很大的比重。另外呢还有网友选择的是商品评价具有参考价值，也占到了8.3%。那么网友们认为网购家居产品存在于哪些弊端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接着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认为这个网购家居产品的弊端在哪里啊？首先，认为最大的弊端呢是体会不到商品的品质和触感，占到了 18.2%。 另外呢，关于这个产品的质量不稳定的这个弊端呢，占到了 13.6%。 还有一些人认为实物呢与商品描述不一致，还有看不懂商品描述，尤其是技术参数，不知道哪款更加适合自己，也占到了很高的比重。另外呢，还有这个 9.1% 的网友选择是投诉无门、退货难，还有这个物流配送的费用较高。另外呢，还有4.5%的网友认为这个物流有点慢，或者是产品需要自提，还有这个售后服务没有保障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非产品质量的情况之下，如果网购家居产品不符合预期，你会采取哪些措施呢？有25%的网友认为，如果这个商品只是存在一个小的瑕疵，并且产品单价不高，就会懒得和商家计较。另外呢，有16.7%的网友会在网上向商家客服要求退换货，或者是向网购平台的售后部门进行投诉，以及要求商家免费上门进行维修。另外呢，还有8.3%的网友会向这个消协或者是工商部门反映情况，或者是投诉到这个品牌的生产厂家的一个售后部门，或者是到这个品牌在当地家居卖场的店面来反映情况，并且是寻求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在网上购买家居产品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啊。有75%的网友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们认为大件的家居产品更加愿意在这个实体店来购买，比如说家具和主材等等。而有25%的网友呢认为网上价格便宜，尽可能多的在网上购买家居产品。可以看得出来啊，咱们还是大多数的朋友更加喜欢在这个实体店来购买家具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在这个网上购买家居产品的一个经历啊。有75%的网友选择的是1次到5次，有25%的网友选择的是11次以上。在这个物流配送问题上，还有这个退换货以及售后维修的问题上，大家都经历过哪些呢？有42%的网友经历过商家根据相关的服务承诺来解决矛盾和纠纷。看来这个出现矛盾跟纠纷的时候呢也不少，但是呢大多数的商家还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相关的承诺来解决纠纷。那关于在网上购买商品到底您是怎么看的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平台来向我们来反馈您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悦生活，发送您的问题和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继续。 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但是在浪漫热吻之前，如何轻佻悬崖绝岭，为你亦都是平地。爱你不用合情理，但愿用直觉本能去找住你。一想到心仪的你，从来没有的力气，突然注入渐远的相地。旁人从不责告，连情理也不用，仍全情投入，心都不觉痛。仍穷追一个梦，谁人如何激进，亦不及我为你那。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嗯，出错了， 发现病毒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生活设计师， 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生活设计师，来聊一聊这个环保家具。环保家具指的是那些立足于生态产业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自然材料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使用者的特定需求，有益于使用者健康，并且具有极高的文化底蕴和科技含量的家具。那么目前市面上消费者和家具企业对于环保家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那消费者对于环保家具感冒吗？从2015年的1月1号起，新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新的环保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这个环境保护是国家的基本国策，被称为史上最严规矩。新的环保法对家居企业的影响呢是首当其冲。其中，家居业近10年从家庭式的小作坊发展到卖场经营，从品牌营销再到互联网家居，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以粗放型的经营为主。而2004年，国家开始重视这个粗放型的经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并且相继颁布了这个环境保护法和家具使用说明书标准。对家具业的不断滋生的一些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力。而新的环保法呢，对于这个环境监测处罚力度和公众监督的热门话题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所以说新环保法的出台和实施必然会促进家具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企业对于环保的关注度。 其实呢，有网站做过一个随机的一个调查问卷啊，大概呢有120份的调查问卷，并且回收了100份的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以上的消费者对于环保家具如何辨别认知不清，有42%的消费者遇到过家具的环保质量问题，并且遇到问题之后呢，大多数人并没有解决的办法。那您所理解的这个环保家具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有2%的网友认为啊，绿颜色的家具就是环保家具，这个也太可笑了吧。当然还有42%的网友认为天然材质的家具，比如说木质或者竹子等，这个是环保家具啊。另外呢，还有37%的网友认为有国家绿色认证的家具就是环保家具，还有18%的网友认为没有刺鼻味道的家具就是环保家具。另外呢，还有1%的网友认为背板漆面光滑的家具呢就是环保家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多数的网友可能对于这个环保家具的这个概念和理解还是很有偏差的。那到底什么样是环保家具呢？环保家具又包含哪些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关于环保家具的问题。在另外一项问题当中，您认为未达到环保家具标准的污染物主要是指哪些的时候呢？有64个人选择了家具导致室内的空气中的甲醛苯和二甲苯的超标，体现了消费者对于有害有毒物质的知晓。但在遇到有环保质量问题的家具品牌售后服务是否有解决问题中，半数人选择了没有解决，也没有寻求售后服务的帮助，说明遇到家具环保质量问题的时候，消费者并没有通过正规的途径来寻求帮助。那么甲醛和甲苯这些污染物是家庭环境的主要污染源，而甲醛的主要危害呢，表现为对于皮肤黏膜的刺激，而甲醛在室内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人就会有不适的感觉，大于 0.08 每平方米的甲醛浓度就可能会引起眼红、咽喉不适或者是疼痛、胸闷、气喘、皮炎等一系列疾病。而且目前甲醛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为一类致癌物质，而近几年呢，很多家具企业正在往这个积极环保的方向去努力，一时呢，环保家具成为家具的一个热门类型，比如说全透明的工厂参观，或者是使用这个水性漆、环保材料等等。企业呢，利用消费者对于环保的关注度，一方面转型企业的设备和生产线，另一方面也将企业的环保专业术语包装成广告术语，使品牌产品更加的专业化和升级化。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最近啊非常流行的几种这个装潢设计的一些风格。比如说目前特别流行的一种就是闲适田园的一个风格，这种风格呢是以自然和柔和的淡色为主，在墙面和桌面等地方用石材的纹理来带点点缀。一些装饰的细节上处理呢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一个镂空的玄关，还有造型上一些特别的灯和椅子等等，这样呢就可以营造出来一种非常田园的感觉，可以有欧式田园，也可以有中式的田园。而这种田园风格呢整体设计感觉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惬意和宁静，适合在白天工作的时候，特别是那些忙碌的上班族，顶着压力在工作中拼搏了一天之后，让家成为一个心灵的栖息地。我们再来看看第二种风格啊，东方的情节。浓郁的东方风格呢，可以从自然中获得灵感，或者是从容稳重，或者是华贵内敛，或者是闲适自然，无处不透露着一种东方的气息。一些细节的处理呢，特别的耐人寻味。比如说东方情节同时具备了古典和现代的双重审美效果，如果运用自然材质呢表现出一种绚丽和舒适的生活方式的话，就会非常适合那些内心宁静喜欢东方风格而且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另外一种风格呢是这个清新淡雅，这种设计风格不仅强调色彩的柔和和协调，更加强调这个大方和稳重，以木质材料为主，设计上注重这个实用性和舒适性。比如说在一些文艺界和教育界工作的人呢，对于这种风格呢是情有独钟，他们呢注重品味，强调舒适和温馨，但又要求相对于简洁的一些设计风格。所以说如果您喜欢这个风格的话，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特别经典的欧陆风尚，一种欧洲的古典风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的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穿越重重人海，听上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只被你放下， 只为了你的爱。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装潢的设计风格啊。这个欧陆风尚呢，这种欧洲的古典风味，其实呢在中国也特别的流行。这种风格呢继承了巴洛克的一种奢华还有动感多变的一个效果，也吸取了洛可可中这些唯美和律动的细节处理元素，大到这个吊顶和卫浴楼梯的这个格栏，小到这个壁画和灯具，甚至每一个镜面都可以透露出一种欧洲的古典风味。这种风格呢，因为它的造价很高，工期也很长，专业度要求很高等等一些特点，特别适合在这个别墅啊或者是大户型中来进行使用，受到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有钱人的一些喜欢。当然现在除了这个古典的欧式风格之外呢，也有很多这个最近很流行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比如说简欧的风格。这种风格呢其实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的奢华，没有那么的复杂，在装修起来的时候呢也会相对而言简单一些。如果您喜欢这个欧陆的风格，如果您的家里面这个位置不够大的话啊，或者是面积很小的话，您不妨可以考虑这种简欧的装修风格，也会达到您的这个装修需求。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样时间乐享生活，我们不见不散。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是我和你。